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主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愿你自己圣灵来引导我们，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主看到你在创世以来你给我们预备神的国的奥秘，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主你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劝勉我们，来纠正我们。我们也把现在很多面临考试压力的学生也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纪念他们。我们当中有不少人，他们礼拜五晚上固定来聚会，礼拜天来聚会，他们考试来的时候面临很多的压力，尤其是很多第一次在离家在外面求学的，愿你加添力量给他们。我们当中我们准备很多弟兄姐妹会外出的，我们的朋友外出的，愿你自己看顾他们的脚步，也祝福我们这个月的不同的将要来的很多的聚会，无论是我们的这个圣诞节庆祝的活动，或者是我们圣诞夜晚上的崇拜，我们都仰望你，愿你透过不同的聚会里面你自己来做光照的工作，来吸引人来归向你自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我们是第三次我们一起在这边来看这个比喻，那头两次我们从这头两个仆人身上我们学到了一些功课。那第一个，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这个主人是代表这个耶稣，那耶稣是按照仆人的不同的才干来分派给他们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银币。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些仆人们，头两个仆人们，他们拿到了这个主人托付给他们的，他们就立刻的马上去做生意。那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头两个仆人他们所赚得的跟他们所托付给他们的是完全成正比。第四个，我们看到这个头两个仆人，他们虽然给主人赚的回来的钱是不一样，可是他们得到的奖赏却是完全一样的，主人给他们完全一样的这个夸奖。第五个，我们认识到这个主人要托付给这两个仆人更多的这个责任。那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当主人要这两个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欢乐的时候，这个主人是其实是把这两个仆人当成自己的家人进到他的家里面一样。这可能有一点 feedback 吧，声音降低一点。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要开始看第三个这个仆人。这个第三个仆人跟头两个是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看第三个仆人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主人托付给他的呢？十八节说，那领了6000的却去把地挖开，把主人的钱藏起来。这个立宏把它关低一点，还是有一点 feedback。 这个第三个，这个仆人把这个钱埋在地底下。这个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这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你一旦把这个钱埋到地底下，只有埋钱的这个人知道钱藏在哪里，其他的人就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稳妥的一个做法。那个，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你把这个钱埋在地底下的时候，这个钱永远也不会去赚钱，永远也不会对这个主人赚钱。所以这个第三个仆人他的这个表现是有一点怪的。今天假如你手上有一笔现金的话，你会怎么样处理？去银行里稳妥一点买 CD， 对不对？我现在这个 saving account 的这个利息是低得不得了，低得不得了，根本就不值得去放在 saving account。 我要你可以买 CD， 你可以买 treasury bill， 这个你可以 open 一个 money market account 等等，这个都是不同的途径，你都可以这个可以赚一点钱这个你会不会手上一大笔现金啊？你去银行，你去搞一个 safe deposit box， 然后把现金放在里面，不太会哈。所以那可是这个第三个仆人，他把这个钱埋到地底下，差不多就等于这个意思了。他就是差不多等于今天你去租个保险柜，然后把一大笔现金就是埋到这个放在这个保险柜里面这样的。 那第三个仆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行为呢？那我们看24节、25节，他为他自己的这个行为，他给了这个主人一个答复。那24节、25节说，那领了6000的也前来说，主啊，他说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据，所以我就害怕起来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你看你的钱还在这里。那他把这个他为他自己这个所作所为呢，他给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说这个主人是个严厉的人。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主人是个严厉的人，所以他害怕。那他做这个事情啊，这种表现是因为他出于他害怕的这个缘故。这个啊，他控告这个人，控告他的主人说你是个严厉的人。这个严厉的人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跟 NIV 翻译什么翻译呢？他翻译成 Hard Man。 Hard Man 什么意思呢？我要这个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这个严厉这个字呢，是有这个意思，是第一个不讲道理，第二个没有怜悯的心，第三个不公义，第四个不关心，差不多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好，这个那下来这个仆人就不只是不他不但控告他主人是个严厉的人，并且他具体的他讲了两句话。什么叫做严厉？第一个是什么？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据。哇，这个 actually 这是个平行的句子，我不知道这个仆人是不是这个学文学的背景的，我一出口就成章，上下两句是对称的。好，那什么叫做没有撒种的地方就收割呢？收割是在农业社会里面，你种庄稼季节里面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收割。那撒种是什么？撒种就是他们种东西的时候一开始做的这件事情。这个仆人说，你没有撒种的地方你却要去收割，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别人劳力的东西，别人付了代价去种的地方，结果你后来要收割他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哎，所以他说这个主人是个基本上的话啊，这个啊，国内来的这个弟兄姐妹，这基本上他控告这个人是个地主，基本上是这样子。OK， 恶霸，地主，很严厉的这样一个地主。那这个那农业社会不是工业社会，所以不能说他是资本家，他是个地主。那个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据。那这是什么意思？散播是当时的这个农业社会里面，他们收了这个谷子，然后怎么样要把这个谷壳跟那个谷子分开来，所以这个是养谷。OK， 哎呀，这我们在座大部分的人也没有去田里面这个干过这种活，我也没有去干过。不过养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把这个啊处理过的这个谷子，然后把它抛在空中，然后风吹的时候呢，把那个不要的这个部分给它吹掉，剩下的就是这个吹掉的这个糠皮，剩下来的话就是他们要的这个谷子。所以这个你就是你基本上这个仆人就是说你是不劳而获的一个人，这个主人是个不劳而获的一个人。哎，你又不去撒种，你又不去这个养谷，然后你却要去收割，然后你却要去 collect 这个田租。所以在这个基本上，这个仆人控告这个主人，就是说你这个人所得的全部是建立在别人的这个劳力上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个人所得的全部是建立在别人的劳苦上面，所以他说你是个严厉的人。那25节下半节他说，所以我就害怕，因为这个主人是一个严厉的人，所以他就害怕。害怕的结果，他就把这个田这个钱就埋在这个地里面。那现在他说是25节下半节，他说你看你的钱还在这里，啊，其实这一句话是一个希伯来文里面的一个 saying， 一个 idiom。OK， 你的钱就在这里，意思是什么？就是现在我洗手了哈，这以后的事情不干我的事情，我跟你交过账了。OK， 你本来的钱现在我还给你，不干我的事情，以后不要bother me， 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好， 那第三个仆人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仆人，主人跟他说，这个二十六节。可是主人对他说，你这个人是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那哇，这个仆人控告他主人说，你是个严厉的人。主人给他的评语是，你这个又恶又懒惰的人。那这个第三个仆人他是可恶，是因为他是懒惰，哎，跟这个良善忠心的，哎，忠心良善的，他是因为他是 good， 因为他是 faithful。 好，那这个然后主人下面就开始讲，他说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据，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这个主人他拒绝接受这个仆人给他的这个 lousy excuse， 不好的这个借口。那现在他用这个仆人对他的控告，用这个仆人对他的控告来 convict 他，来定他的这个罪。那这个主人他不是说自己承认他是个严厉的人， OK， 他说既然你认为我是个严厉的人， OK， 就是 assume for the sake of the argument，既然你认为我是严厉，那你为什么？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这个收回。那其实耶稣那个时代，罗马帝国里面，他们有一套这个银行的体系，这个 banking system。这个考古学家在研究当时的这个文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他们那时候贷款最高的利率是12%，这相当高，这高利贷，最高的利率是12%。那一般的平均的这个 interest rate 是多少呢？利率呢是6%。所以如果这个仆人去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兑换银钱的人的话，那最起码的话，他可以一年有6%的这样子的平均的这个收入。那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可以连本带利的就还给这个主人。啊，所以主人就问他，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去做呢？对，所以这个，那结果带下去的话，这个主人他的这个带下去，他怎么样去做呢？28节，主人带下去采取了两个这个行为。28节说，你们把他这个6000个银币拿去交给那个有6万的。所以这个主人把这个钱就收回来了。当这个主人把这个钱收回来的意思呢，其中有很多的意思，其中一个就是说这个主人跟他就 terminate， 终结这个主仆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34节，这个主人对他讲说，把这个没有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这个主人对这个仆人的评语说，第一个他是没有用的这个仆人，就是对于这个主人来讲，对耶稣基督来讲，他是个没有用的啊。那而且他本来他的心态跟他的作为就不是一个仆人的这样一个心态。那下面这个主人讲，就在外面的黑暗里面，这个外面的黑暗跟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两个是一个对照，是一个 contrast。 那外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耶稣的教导里面都是以天国为中心思想的。 actually 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意思就是说你是在天国里面， you are in the kingdom。 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主人是指耶稣基督，是指耶稣基督。那这个仆人是他天国的这个子民，所以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就是你在天国里面。你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外 kingdom 之外，神的国之外。好，这个那黑外面的黑暗，这个黑暗这个意思呢，就是耶稣指地狱用的这个字。因为神是光，那在被凭据于神国之外的话，就是在外面的这个黑暗里面啊。那再下去这个下文就根本就解释什么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啊。这个30节说，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如果你去查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共出现了6次，出现了6个地方。 这六个地方的话全部都是耶稣讲的。那如果你看这个六个地方出现的地方，你看它上下文的话，这个哀哭切齿的意思就是说在地狱里面的这个受苦的这个形容，上下文就告诉你这个很清楚的。所以这个为哀哭切齿里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有的人他有机会听到福音，他没有信耶稣。那还有一个情况是他是挂名的基督徒，然后他懊悔没有去 pay attention， 没有去 pay attention 耶稣的这个警告。那这个第三个仆人是指谁呢？我们讲过这个比喻里面一开始这个主人的话是指耶稣基督自己，这个仆人是指他这个不同的这个基督徒。那这第三个仆人有几个不同的可能性 options。第一个 option 是什么？这个人是没有信耶稣的，他是个非基督徒。那可是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我们看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第三个仆人，这个他知道这个主人，而且他称呼这个主人是什么？他说主啊，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一个人没有信耶稣的话，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不会称呼耶稣是主。所以那第二个，他知道他需要把这个主人给他的钱有一个交账，是这样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说我怕，所以我就把这个钱埋到地底下了。那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不会想到说哦，耶稣回来之后我要跟他交账什么这个东西，或者称呼耶稣为主，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就是这个人他是重生的人，失去他的救恩了。那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罗马书第八章29节到30节说，一个重生的人在创世以前和天父拣选，在耶稣基督所救赎，在圣灵所更新的那个人是不可能失去救恩的。耶稣被招来的人，他一定会被称义，被称义的人将来一定会死里复活得到荣耀，而且现在上帝要带他走成圣的道路啊，预先定下效法他爱子的这个模样。所以这个第二失去救恩的这个也不可能。第三个可能性是什么？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麦子跟败子的比喻。那个人他是挂名的基督徒，他是个 token 基督徒，他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一个人。这个麦子的比喻里面也讲，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这里讲过这个娶亲宴席的比喻。最后一个人不是来参加这个宴席，最后没有穿礼服吗？没有穿礼服的那个人后来就被赶出去，到外面的这个黑暗里面去。那其实这个是那个礼服的话，记得是指什么？糟糕，耶稣基督的这个义遮盖我们。OK， good。 Hey， don't leave home without it。 OK， don't leave earth without it。 所以这个所以第三所以那两个比喻这个麦子跟败子的比喻，其实麦子跟败子的比喻跟撒种的比喻有关系。因为麦子跟败子的比喻，那个败子是撒种比喻里面中间的两种，这个有关联的，跟这个娶亲宴席的比喻，后来那个人没有穿礼服的人被赶走的，那跟这个比喻第三个仆人是有关系的。哎，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他要把重生的跟没有重生的分开来。那第三个仆人你怎么知道他是个没有重生的人呢？因为他有几个特色告诉你。第一个特色是什么？第二个特色是这个第三个仆人他知道这个主人的旨意，可是他不关心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个主人的旨意，他不关心这个事情。因为24节下半节这个人说你既然知道我是个严厉的人，那为什么你不去把钱放在银行里面？这个英文里面ESV 说 So you knew， 你既然知道。那这第三个仆人他知道，那他起码理性上知道，他的 head 知道，他的 heart 是不是知道，他的心里面是不知道，这是个问题。比如说理性他知道，他知道就是说有一天他要来交账，可是他心里不关心这件事情。It wasn't in his heart， 他心里不关心这个事情。那个那这个他也没有问他的两个同伴，哎，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钱呢？其实他可以问他的两个同伴，哎，你们两个好像理财挺不错的，啊，说不定是这个 Madison 这个 business school 毕业的，来这个一流的 business， 那边好像都有 MBA degree， 那我可不可以加一伙啊 ？invest 在你们公司里面？那主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好交账。这个。那他也没有 consult 跟那两个另外的两个同伴去跟他们 consult 一下，我们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些钱？怎么去赚钱？这个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对他来讲最 convenient 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把它埋在地底下，把它埋在地底下。那其实他埋在地底下，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反映出来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 expect 这个主人会回来，他没有真正的 expect 主人会回来，他就是埋在地底下，要主人回来的话一个交账的机会，如果不回来的话，我要那个钱还是我的，埋在这个地底下。所以他没有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十九节上半节说这个过了很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那我们今天知道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这个主人走得挺久，这个主人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升天现在快2000年了。那这个仆人这个主人离开家跟他回来的这一段时间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升天跟他第二次再来的这一段时间，这 pretty long time。所以这个第三个仆人他没有 expect 这个主人就回来，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上下文就是告诉我们，当初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讲耶稣要回来的。你门徒问他，你再来跟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哎，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对这整个很长的一段讲话，从24章开始那里，一直到25章结尾，全部是讲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在提醒我每一个在这个教会里聚会的，受了洗的，说：哎，我们是不是这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这个重生的，蒙他拯救的，是他的仆人？所以那一个人他。如果是挂名的，他如果是没有重生的话，他可能也在教会里面他有参加聚会，那他也可能听了很多的讲道，那看起来就是说上帝托付给他很多东西，他如果固定的或者不固定的来做礼拜，他听了很多的讲道，上帝这个给他的这个话本身就是个托付，给他的时间也是个托付，给他很多资源 resources，他的工作，他的才干等等，这个都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上帝给他的托付，给他有侍奉的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本身也是个托付。那他可能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教会的活动，一些 church activities。可是因为他是没有重生的，所以他没有办法过一个生活来预备 prepare for 耶稣基督的再来 the second coming。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应该是怎么样，我们是 prepare for the second coming， 预备耶稣基督再来。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两个费用在里面 take care 我们哎，那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来跟他这个交账。哎，那现在只是一个实习的这个阶段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生活跟其他人不一样，是因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去过活。Because what will definitely happen， 因为耶稣基督要回来，他要给我奖赏，他有新天新地。Therefore，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过活？所以差别，这个是最大，这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跟基督徒的生活最大的差别在这个地方。没有信主的人他只有今生的，所以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因为对他的世界观里面，这是谁？我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死里复活的话，我们比没有信主的人都更可怜，这个意思，哎，更可怜，哎，所以这个啊，所以 Bill 宁可这个啊，放弃了这个两个费用服侍他，然后回来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哎，所以如果耶稣没有，我们没有死里复活的话，我们比没有信主的人更可怜。那可是因为我们有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基督要再来，因为他要给我们奖赏，因为我们有新天新地，因为我们要去承受的新天新地。Therefore,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枉然的。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这样子讲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枉然的。那没有重生的人，他不会去过着那样的这种生活。所以他理性上他可能知道圣经里面提耶稣基督要再回来等等。他理性，他脑筋里面明白这个事情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牧师都会提醒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所以他理性上知道这个事情，理性上知道这个事情，跟你生活里面以这个真理作为你生活的这个指标跟动力，差的距离是很远的。所以他理性上知道耶稣基督再来，可是他心里没有 care 这件事情。甚至他可能怀疑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会再来，也许没有这件事情 ，not sure。所以你很重要。这个耶稣基督的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上下文是告诉你什么？如果你 prepare 预备耶稣基督的第二次这个再来。所以如果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他对侍奉神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啊，或者是没有什么侍奉，那又好像是什么呢？好像就是他把耶稣托付给他的埋在地底下这样子，埋在地底下这样子。所以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很积极的侍奉，你看到有些人其实他也受了洗，他好像对侍奉一点兴趣都没有，学圣经也没有兴趣，这个教会事工这个是有热闹我就来，没有热闹的话兴趣就不大，对邻里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对这个钱也没有什么奉献等等的话，那有的我就碰过基督徒，他这个出信的，然后信了不久以后参加财务工作，他的每个礼拜天被抓出登记这个奉献记录等等那个东西，他越数越心里越火，说我信主不久在那边十一奉献，为什么那些人信主二十来十年都这么这一点点钱等等。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耶稣在这里有答案，因为他那些人可能把钱埋在地底下，他是属于第三个仆人。所以这个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灵重生我们的结果，那我们有一个仆人的心态，我们 care， 我们关心这个主人的这个旨意是什么？我们关心这个主人意思，这个是重生的一个这个结果。这个啊，那如果我们是重生的人的话，我们会明白，其实我们对上帝的要求，圣经里面的要求相差很远。哎，啊，这个。那有一天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他要回来，我们要跟他去交账。所以挂名的基督徒有一天当耶稣来的时候，在回来的时候，他不是 caught by surprise，这个不是 pleasant surprise， 这个是 horrible surprise， 他们 caught by surprise。 那这个第三个仆人就是这样子，他是 caught by surprise， 那在他惊讶的过程当中，他就随便的就凑出来一个结果，凑出来一个借口来回答这个主人。所以这个那第三个仆人的话，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重生呢？因为他不承认自己是错的，他把这个钱埋到地底下，主人回来了，他 caught by surprise， 那他不是承认他自己错，那这个啊，那他这个他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不承认自己是错的，他是控告这个主人。那这个主人是谁呢？是耶稣基督，这个是耶稣基督。OK， 是唯一的在人类历史里面过得无罪的一生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仆人他控告这个主人。 他说你是个，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据，所以我就害怕起来，去把你钱藏在地里面。哎，他这个主人回来，他没有承认他这样做是错的。这个一个人没有悔改，我们讲信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悔改信福音。那一个人没有悔改的这个特色，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说他不承认他自己有错的。那亚当夏娃吃果子以后，上帝来追问他们，哎，那上帝追问亚当，亚当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他把那个树上的给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我吃这个果子这个事情违反你的诫命。”这个不干我的事情，第一个是你的错，如果你不给我这个女人这个祸水的话，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个问题。第二个是他引诱我吃的，来，所以他们上帝跟他交账的问他的时候，他没有说我违反你的诫命，我 screwed up big time， 我吃了这个果子，不过你是恩典的神，你知道怎么你我把我自己放在你的手里面。这个亚当的反应的话，他是 accuse， 他是控告上帝，是因为你多事造了这个女人，然后把她放在我旁边，所以这你要负全部的责任，跟我没有关系。那同样的，这个第三个仆人他是挂名的，所以他的反应的话是什么？是控告这个主人，控告这个主人。那重生的人的表现不是这样的，重生人的表现是。是 constantly aware， 说上帝圣经的要求是高的一个程度，我们这一辈子不论怎么做永远达不到。那同时间他也知道，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过了无罪的一生，所以耶稣基督代替我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那我在上帝的面前，我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让上帝更加的接纳我，更加的爱我，因为上帝100%的这个满足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过了无罪的一生，然后上帝把他的义归算给我。那因为救恩是耶稣，完全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是给我这个恩典，所以我这一辈子是一个出于对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做的事情，已经赐给我的这个神的国，已经赐给我圣灵，是我将来得基业的凭据，证明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对这个事情一生的一个感恩的回应，这是我的侍奉。所以真正的侍奉不是凭血气的有兴趣的参与活动，真正的侍奉是我们对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一个感恩的回应。这个不是搞热闹，不是有参与感，不是有归属感，真正的侍奉。保罗罗马书里面说什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其实和合本那个没有翻译好，不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其实这个NIV 翻译说 in view of God's mercy， 就是说当我认识到上帝已经为我所做的事情，这个是从什么事情呢？从罗马书第一章这个18节开始，一直到这个罗马书11章结尾，这个就是上帝 in view of God's mercy。 因为我本来是与神隔绝的人，我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是被上帝任凭的人，我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上帝的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乃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乃是出于上帝的爱，而且上帝 guarantee 保证我是圣灵所重生的人，那就是上帝呼召，上帝所拣选，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要死里复活，我要这个承受新天新地。所以这个罗马书12章那里讲 ，in view of God's mercy， 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真正的这个侍奉是以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一个 religious country club 里面的 social activity， 我们这个侍奉，我们是对上帝对我们救恩的这个回应。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基督徒的这个动力，这个是我们过基督徒的 the whole thing。不论我们的敬拜生活也好，我们的侍奉也好，我们的教会事工的参与也好，我们金钱的奉献也好，我们为了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去花钱来结交朋友也好，我们去接待没有信主的人，然后跟他们讲福音，为福音做见证，做怜悯的事工等等，帮助他们也好，这个是出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回应。所以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个基督的生活是一个反映出来 ，a reflection of， 也是一个 result of， 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结果，也是反映出来他跟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这个已经给的这个恩典。所以这个很重要。耶稣基督上下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我们预备耶稣基督再来的最主要的事情是认识到我是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我是一个重生的人，我是里面有神的生命的人，我是一个圣灵继续在带领我过这个圣洁的生活的人，我是在一个在教会里面圣灵继续在我身上带领我过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个人，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mind 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那个如果我没有重生的话，我不太清楚我是个真正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那今天耶稣基督十二月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再来，耶稣来不是要给我们在原来的生命当中加一些宗教活动，耶稣基督来是来挽回拯救 redeem 我们这个堕落败坏的生命，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不但放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要过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目标，新的意义，新的意义。所以这个比喻在讲这个东西。这个二十九节耶稣说，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使他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今天就不讲了，下一次我们再一起来研究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所以今天耶稣基督透过他的福音，透过他的圣灵来重生我们，那耶稣基督还要继续带领我们，那我们在教会里面透过教会的生活，透过圣经，透过我们的侍奉，透过我们的领受的教导，透过我们的回应，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过不一样的生活，让我们在追求一个新的东西，让我们认识到神在历史里面的作为，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神要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的这个肢体神要我们扮演的功能是什么，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个是神在圣耶稣基督里面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啊，我们是在耶稣基督，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手中里面的这块粘土，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神在创始以来给我们所预备的，在他的国里面要我们扮演的角色，那上帝要在教会里面来让我们圣徒接受装备。Equipping the saints， 以至于我们能够去承受各种不同的事工，然后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去领到耶稣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奖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恩典的主，你不但拯救我们，你不但在这个父面前承担了我们应当有的这个刑罚，并且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你要改变我们，我们不但得到你的生命，并且你要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不但是罪得赦免，我们有义，你的义归算在我们的头上，并且我们要继续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继续来学习，也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得到你在上面召我们所要给我们所预备的，让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奖赏。愿你自己帮助我们丰丰富富的在你的国度里面，让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的唯一的盼望就是盼望当你再来的时候，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你说啊，你这个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能够进来享受你自己的快乐。我们感谢你，因为知道啊，你已经代替我们啊过了无罪的一生，你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得胜有余的。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